你。 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晚上8点，河北，城市的光亮很美，走进世界，才明白世界就在脚下。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时间过去的非常快，转眼已经来到了8月的最后一天，最后一天又恰逢是一个星期五啊！各位好，欢迎各位光临挑战新歌声，我是今天穿了2件背心但依然觉得很热的泽华，可能心里非常的焦躁吧。所以呢，如果你也是跟我一样的状态的话，这个晚上我们好好的听听歌，哎，让音乐呢把自己的焦躁彻底的放松下来。当然我们节目呢除了可以收听收看是很重要的，记得除了可以通过 FM98.2 锁定音频直播之外，视频收看方式很简单，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活力982，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了。可以看到这个角度拍出来的我感觉非常的怪。今天请来这位嘉宾呢叫做程森，欢迎原创音乐人程森。 对，你好泽华。哎，谢谢。 程森之前是做幕后更多一些哈。 对， 嗯，然后你的音乐风格是民谣路数？ 流行吧，民谣都有啊。这样， 你以前给别人写歌是？ 我是2005年开始写的歌 啊， 嗯，就是 什么类型都有的。 对，流行那个时期基本上都是，他们出题，要 命题作文。 对，现在就是比较随性了，我想怎么写就怎么写。 哎，命题作文听到就觉得很头疼，因为以前上学的时候听到命题作文， 是 要想很久，然后会很烦恼。你以前也是这样吗？ 对，那个时期就是一个礼拜。给你 一周， 对，然后你给你一个命题，然后要3首歌，然后他们再挑，就是这样。 哎，那我们今天可以直接上来给你布置一个命题吗？ 可以， 也别哎，可以哈，那就最后一天吧，好吧，8月份最后一天嘛， 最后一天， 对，到节目直播结束之前看能不能写出来，我们不用太完整。大概一段好不 好， 这样比较简单一点。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可以听到程森给别人写过的作品，当然最主要是他自己的作品。我们这个标题呢叫做小时候，这也是我们今天的 C 位主打歌的第一首歌曲，所以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环节。 给我一个 C 位， 给我一个 C 位， 我可以震撼全场， 震撼全场。 C 位主打歌， 提到小时候或者是过去这个概念呀，大家就容易接受这样的作品。好像我觉得国人特别喜欢这样的怀旧的情节。 对， 小时候是你的一个怀旧的作品吗？ 小时候是，这个歌呢是十几年前写的一首歌。 十几年前？ 就是对不起啊，就是10年前吧。 啊， 十年前写的一首歌。 那是你开始写歌不久前不久的事儿，还是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写歌有2年左右的时候吧。 啊， 就是那个。 那这首歌是为自己做的，还是当时为别人做的？ 自己做。我今天唱的基本上都是为自己做的。 哦，好，那我们就先听看，好不好？听完以后再跟大家聊。小时候，欢迎程森。 费，也来不及考虑更多的东西，只想跟朋友们一起看着蓝天，看着白云，看着我自己，要留住美好的回忆，要留住美好的回忆。 很欢快的一首小时候，哎，这首歌曲听着这个程森唱的时候，你看他表情然后弹琴的状态，我觉得非常的搭。 谢谢这首歌。那个时期我们有好多朋友，就是同学啊朋友，然后就开始工作，大家都比较忙，然后 那会大概是平均年纪在 20出头吧， 20出头， 对， 刚工作的时候， 对对对，然后还有就是去就各奔东西了，就去别的城市的也有， 毕业的时候， 对，然后但是再相聚的时候呢，就是那时候可能就一年可能能见一次就不错， 基本上现在的孩子毕业之后也是这样的状态， 对对，所以那个时候就有这个感触，所以写了这么一个，但是这首歌比较直接啊，就是我就想起小时候就是这种感觉嘛， 因为画面确实是很直给，比如说这个谈天说地就好，把烦恼统统的忘掉， 对， 然后这个喝醉了直接 睡觉，对， 梦里回到美好的过去。我以为这小时候指的是就是大家七八岁或者是再往小的那种小时候， 哦， 你所谓的小时候就是大学那会儿的， 对，高中或者初中，就是我们以前，其实我那时候刚开始弹琴的时候，就是中学的时候，啊，受了很多音乐的影响，就是 你那会儿听的是流行音乐还是摇滚乐还是 摇滚乐？流行都听 啊， 嗯，我只听好听的歌 啊， 嗯，那个时期Beyond 的齐秦的我都会听，嗯，然后这个重一点的那个老米的歌。我都会听。 那你当时听是光听还是听完以后你就回去像很多这个爱音乐的青年一样扒歌呀，然后开始自己弹呀，自己去 那个时期都有过，我们这有一圈，包括那个时期我们跟那个德正明也很熟的这么一个歌手，我们那个时期就是音乐氛围特别好，就是互相都是今天我学会这个，明天你学会那个，就是那个时期啊，就刚学琴的时候，非常好玩。 德正明呢也是一个其实更多的人熟知的可能是他幕后的身份， 对对， 然后这些年开始自己陆陆续续的出现一些作品， 对， 但总量也不多， 对， 但是爱音乐就是做音乐自己本身喜欢的一些类型嘛， 对， 你们是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在一起玩音乐了， 对，那个时候 初中的时候， 初高中吧，我们其实很小就认识，就是发小嘛，就住一个小区，就这样，住一个地区， 初高中当时也只是做音乐做着玩，没想到说以后要干嘛， 对，那当然那个时期也组乐队嘛，就是那种校园乐队，比较这个 校园乐队，你是做后面的乐手还是做 我那个时期做乐手 啊，吉他手，所以你就是从初中的时候开始玩吉他， 对， 然后接触歌，开始偶尔写写歌， 对， 啊， 嗯， 那之后正式的开始写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2005年吧， 2005年， 对，大概2005年，可能 工作的， 对，那个时期，我们其实也是做幕后嘛，就是比较，就是刚才咱们聊的那个，就是命题的那种，比较多，就这样， 做幕后的工作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无聊，会有些人会觉得苦，也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做幕后可以干一些自己想干的事儿，也挺好的，然后也没有那么多的压力和这个聚光灯，你怎么看待幕后的这个 幕后？其实我当初写歌呢，也是因为德正明那时候他一直鼓励我啊，他觉得你乐感挺好，然后也爱喜欢瞎唱， 一个人写无聊，两个人一块写 所以我们俩也有创一，就是类似于一起创作的这种灵感的东西，就是今天晚上可能也会唱，这样他的歌也是，还有我自己的，就是他帮我修改的歌也有啊，那个也是比较早的了，早的歌。 程森的音乐之路呢，我们刚才呢在节目之前大概的了解了一下，其实是挺复杂的哈，先是写写歌，没想到自己唱歌，然后写歌写着写着突然间又觉得好像不太对的，又不想写的，离开了一段时间， 对对对， 然后又重新回来开始写， 哎对， 这一次的程森呢就是以歌手的身份呢，然后也会在酒吧当中唱歌给别人听， 对， 刚才我们听到小时候是自己的主打歌，为什么会把这首歌当做主打歌？ 我还是其实比较喜欢，但是对，其实很，它音乐性也不是多强，就只给了这么一首歌，哎，就是也到现在其实我还是有这种感触，就还是好多朋友就是 怎么也剧不太好，就是大家都忙啊，有都成家了，然后可能真是几年都见不到。 所以这首歌曲更多的寄托是你的一种感情。 对，感情吧。然后我有好多歌都是怀念过去的歌， 哎，特别是程森的那个年代，可能那微信都还没有哈。 对， 当时就短信或者是飞信联系也就少了。 哦，你看零，对， 对吧？ 对。 现在好像我们说好像越来越方便了，大家加一个微信啊，然后没事就可以互相给彼此留个言什么，那其实也少。 对，其实少，而且特别像我呢，基本上不发朋友圈， 哎。也很少看哈。 对，我就是，所以有些时候他好多人可能就把我忘了，就是他不像那个有些人他每天都在发可能，然后我可能不属于那种特别活跃的，就这方面活跃的人。 所以这是一件挺无奈的事儿，好像科技让我们人和人之间距离变得更近了，但其实你仔细去想的话，这个距离有的时候它越拉越远了。 嗯，对，确实是这么回事。 哎。这时候小时候如果让你想到某一个人或者是某一个小时候的朋友的话，真的不妨给他打个电话，两个人闲聊了个两三分钟，你会发现心情都不太一样了。 对，确实是。 接下来我们带来哪首作品？ 那就是那个如果你愿意吧。 小时候之后就如果你愿意， 哎，就是 进击的太快了吧。小时候碰到一个自己喜欢的人，哎，就表达如果你愿意是情歌吗？ 对 啊， 一首情歌，这就是，我当初写完这歌，然后让那个德正明听，德正明当时，也很喜欢这歌，然后其中也有过修改，就是这样， 来吧， 那个时期的歌。 晚上的时候听情歌，应该内心会觉得最放松的一种状态。欢迎程森带来如果你愿意，也提醒了大家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活力982，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然后呢左下角有一个这个直播的一个平台，点击进去之后选择挑战新歌声，就从我们这窗口当中可以听到和看到了。接下来如果你愿意，欢迎程森。 如果你愿意。哎，我觉得这首歌挺妙的，因为你说单从旋律上来听的话好像挺简单的， 对， 然后你看歌词的话也挺直给的，但是我觉得就可以听进去。 谢谢谢谢。 然后我觉得这旋律本身有一点哀愁 啊， 但是你听歌词或者是这个整体的感觉，你越往后听吧，你会越觉得有那种隐约的浪漫的感觉在。 嗯，是，我这个我之前写呢也是那个时期恋爱嘛， 啊， 就是恋爱，反正我觉得我身边好多人写歌就是写歌都跟这个恋爱啊 有关系， 都有关系 啊。 嗯， 那是在哪个阶段写的这首歌呢？ 这首歌大概是2006年左右。 我说是你在恋爱的 啊 甜蜜期？ 不是，分手。 分手了。 对，然后其实那个时期都没有办法，但不还大家还能成为朋友，就是那样。 所以是和平分手的。 对对，都要工作，去别的城市，去另外一个城市。 哎， 然后我就还待在北京，就是这样。 那听起来应该对，也就像这首歌曲当中所营造出来那种感觉是无奈的。 对，有一部分吧。有一部分。 这首歌跟刚才我们听到的小时候好像都觉得挺直给的，你的作品大部分是这样的风格。 对，我大部分都是直给的，就很少有。那就是前两天那个夏蓉，他唱过一首半夏，那个就不算太直给吧，那首歌。 哎，对，从歌词方面来说不太直给，当然也是由于我们今天这个直播当中的呈现的方式非常简单，就是一把吉他的方式嘛。 对， 不过直给，因为很多音乐人他其实做音乐久了，你说玩技巧，然后玩一些高级的，可能大家都会，这个东西你肯定也会，然后自己在做作品的时候你不会有那么一丝丝的犹豫要不要把这些东西加入进来吗？ 有过，有些因素吧，就是我不想写的太油了。 哎， 然后词呢我也不想太嚼了。 嗯， 我觉得太矫情了。 嗯， 所以就是尽量，其实我以前包括到现在就是其实比较擅长的还是直给的东西， 但直给东西就需要你真的有那个真情在， 对， 你才能把这个直给的东西给直接的描述出来。 对， 当然我们做任何一个行业大家都知道，就是做久了以后你可能会有一种所谓的行活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交出来一个作品出来你要硬挑没什么问题， 对， 但你要仔细去品的话好像也觉得哪里都不太够。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嗯，我之前也做过 啊， 然后现在比较自由，就因为牙哥嘛，我们工作室 的一个负责人， 对，然后他不会给我命题，他给我做歌，然后让我写歌，让你随便怎么写都行。 哎，但这我又在想，因为小时候以前写作文的时候，命题作文写久了，然后有段时间流行那五题。 五题。 对，是让你自由发挥。 对。 反而有点不太会写了。你会出现这种情况吗？ 我现在不会了，因为我现在就是之后包括夏蓉那歌，我基本上都是非常自由的，非常突然想到了。要给他写一首歌，然后 这个自由是你得进入到自己设想出来的一种 画面 情境当中去。 对对， 嗯， 对， 好吧，今天会听到很多有意思的作品，这是我们刚才听到的第二首，第三首会唱哪个？ 第三首唱梦想家吧。 梦想家，看这个顺序啊，小时候，如果你愿意还是分手了离开你的，然后接下来是梦想家。梦想家听起来要么是很空洞的，要不然就是非常的有奔头的。 嗯，对，这首歌呢应该是我做梦吧。 啊，做梦的时候。 对，然后做梦的时候，然后想告诉曾经的自己。 是真实的做一个梦还是？ 对，就是其实就是做了一个梦，然后第二其实我当天晚上其实在写这个旋律，然后呢但是没有这个题，没有主题，然后我第二天我就把词写出来了，就是这样。我觉得好，哦，昨天晚上其实这个应该是昨天晚上做的梦，就是这种感觉。 但是你实际上并没做梦是吗？ 对， 只是觉得这个不知道从哪来的这样的一个灵感。 对， OK， 来，梦想家继续的欢迎程森。 在风里安静的梦里，彩虹会留下蓝色的梦啊，时而会渴望，时而会迷茫，自由的云朵在远方告诉我，孩子会离开自己的选择。我多想告诉你，曾经的自己，别再胆怯，别再失去勇气。在繁华的世界，我们都会飞去，消失在风里。 梦想家，听这首歌的时候，我想到了那个曾经刘若英翻唱过一首日语歌曲，叫做未来给十五岁的自己。 哦，对。 然后那个陈明也翻唱过，叫做信。 对。 大概呢，就是给十五岁的自己说一些话。 对。 然后这首歌曲，我觉得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嗨、哎，就是，当然我这歌就是、梦想家嘛，就是，我。曾经就是有过一种想法，就是，旅行，然后自由， 大家都追求， 对，就是，我写过好多旅行，然后自由这种歌。 但你真的旅行的多吗？ 不多，实际上不多，实际上，如果要算旅行的话，可能没有，可能以前就是， 跟旅游团出去， 对，有旅游团， 跟团游。 我觉得就是不太那个自由，然后也不太那个不太舒服。 那为什么不自己去旅行呢？没时间。 对，一是时间，二是这个，我出去大部分都是助教吧。那个去青海啊，去哪儿？哎， 从来没有过彻底的说我喜欢这个地方就单纯的去旅行， 没有， 什么也不管，没有什么明确的目的。 没有，其实我特别想，特别想。然后包括现在，我们有一个录音棚嘛，有一个录音棚，我们号称啊是亚洲最大的休息区， 录音棚是最大的休息区。 对 啊，可能喝茶呀、喝咖啡呀，非常的方便。 对，我们可能棚可能 啊， 标准棚 啊， 然后外边可能大概有400多平，就是休息区。 我的天哪，重点就在休息吧。 对对对对， 然后嘞， 休息区，我写歌现在基本上都就是在 休息区里， 在休息区写。很安静，因为平时我们暂时现在刚刚对外开放，然后因为之前我们都不对外，因为我们要做自己的好多歌嘛，有这么多歌手，像老孟、贾蓉、老五，这么多歌手， 都是他们一个公司里面的很多不同的歌手， 对对对，然后自己的这些歌还没做完，现在可能第一张这个拼盘可能马上要做完了，所以，这个之前我就是一直在棚里写歌。 但说到梦想家这个话题，是之前是想要去旅行 啊，对对对对对。 然后怎么现在就跑到一个棚？那不就给把自己给关起来了吗？ 对， 变得更窄了。 就是因为我，在这个棚里，就是我特别舒服，因为在我们那个棚那个休息区非常大。然后我拿一把琴，就是安静的时候唱歌，特别特别舒服。 明白了，世界那么大，我没有办法挨个的去看，那不如就让你自己去一个安静的地方， 对， 舒服的地方， 对， 然后想象当中的去漫游。 对， 歌曲当中唱到说这个，别再胆怯，别再丢失勇气， 这是说给自己的话。 对， 但是胆怯和失去勇气，我觉得是日常生活当中大家不说每一天吧，都会经历过的阶段。 对， 你曾经经历过吗？ 我经历过，在那个包括不包括，比如在公共汽车上看见别人偷钱包。 这些事儿，生活当中的无奈的场景我们就不多说了，而且这种情况也确实很少出现哈。 对对对对。 好，时间来到8:29，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很短很短的广告之后马上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我是泽华，等会儿见。 眼睛的声音 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8月的最后一天，又是星期五晚上8:30，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今天穿了两件背心依然觉得很热，此刻后背都在出汗的策划 帅哥。 好吧，欢迎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8.2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哎，搜索一下活力982，或者是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看到和听到了。刚才我们请今天节目当中请到的是程森啊，欢迎程森。 你好。 前面呢也是听到了三首作品，有这个小时候，然后有这个情歌， 对， 也有唱到说这个 给梦想家， 梦想家给自己写这样的话的这样的一首歌。接下来还会有很多好听的作品，我们还继续延续刚才说这个话题哈，就是说人有的时候我们会陷入到一种没有勇气的时候，会陷入到一种胆怯，或者是自己都觉得自己懦弱的时候。 对， 那你曾经有过一段时间是不做音乐的？ 对，不做音乐了。那个时期，其实就是，有点烦躁、焦躁，有那么一段时期。 是理想跟现实觉得不太一样了吗？ 对。然后，身边好多人也都，成家了，然后，也都有自己的事业。然后我们那个时期还偏幕后呢，然后偏底层一些，就是这样。 幕后是不是生活起来要比坐台前苦很多？ 对， 从收入方面来说吧。 对，收入方面那当然，我们那个时期可能收入要偏低。 那收入方面差很多，有些人可能说，那我做的这个事情是我所追求的，我所喜欢的，我所认可的，理想当中可以带给我一些满足感，也可以，那个时候也可以带给你吗？ 也可以，但是我觉得啊，就是，聊到这儿了，我也还会有很多就是 可能想要做音乐的人， 对，想要做音乐的， 或者正在做的， 对，我希望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我觉得啊，你还是先糊口，然后业余时间再做，我觉得最好别像这种幕后全职在做这个事儿。 你就建议大家不要太一根筋儿。 对对，我觉得，包括你，我们一个团队的李博，他我们这里边基本上都有工作。 对， 然后，普通工人，对吧？他业余时间做歌，做得很棒，然后，一直到现在，包括老孟，是吧？还有前天来的吗？那个橘子，他也是工程师，对吧？ 对， 这么做呢，可能你不会像出现以前我那个时期的迷茫啊，然后焦虑啊，就是很多。 这其实有必要跟大家分享一点，就好像很多人一提到这个生活和理想就觉得是矛盾的事情。 对， 其实现在生活当中越来越多，你身边也会有这样的朋友，你会发现他在做自己工作的同时，他可以在做自己喜欢的一些事情。不说唱歌吧，可能有人喜欢健身，有些人喜欢出去旅行，有些人喜欢就哪怕是买卖衣服啊， 对， 或者分享自己喜欢的一些东西， 是 的，他都是有时间拿出来的。而且你问他苦不苦、累不累，他可能说，哎呀，好像每天挺忙碌的，但是还真的也没多苦。 对， 因为干你自己喜欢的事儿，你自己做起来也是很有成就感、很快乐的， 很充实。 对，所以你那段时间为什么离开？ 那段时间，其 其实主要因为自己吧，我觉得 拧巴了， 对，拧巴了，有点写不下去了， 哎， 那就是这样。 这一点也是生活当中挺常出现的，特别是我觉得刚毕业的年轻朋友们更容易出现。 对对， 你会发现你干的事业跟你自己想象当中呢，有时候可能会有那么一点点的差别。 对， 这个差别在当时的你看来可能会是非常非常大， 对， 觉得无法接受。但其实若干年之后你再回看的话，觉得根本不算什么。 对， 只不过我们需要有一个过渡这样一个阶段 经历嘛。这我觉得人生必经的， 哎， 这些都是必经之路。 所以从程森的这个经历来看，你看走了也就一年吧，就又回来了。 对， 那怎么就又回来了？ 又回来就是因为牙哥嘛， 手痒痒。 对，反正就是手痒痒，手痒痒。然后，觉得，哎，其实你真应该接着再写，因为我们那时候在酒吧，然后唱了几首歌，他觉得特别好。 嗯 啊，然后觉得你应该继续，那你业余时间做嘛， 嗯， 对吧？然后没想到我们就现在酒吧也有了，录音棚也有了，亚洲最大休息区也有了， 嗯， 然后这个团队也有了。 是，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这个漫长的等待和这个间隙吧，我觉得是挺煎熬的。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付出的时间很多，但是得到的回报却很少。 对， 可是你不知道的是，我们在不断的每一天付出的过程当中，我们自己是在成长的，我们是在有收获的。 对， 然后有一天你会突然间的发现你的这些成长和收获它是有用武之地的。 对对对对，嗯，包括我以前我当过厨师，我 哎还当过厨师呢， 西餐厨师。 哦，真的呀？ 对， 做牛排， 哎，对， 嗯， 对，牛排就这个沙拉之类的， 嗯， 就是我做过。我当时在一个四星酒店吧， 啊 啊，做过厨师，然后导致现在我们就平时聚会都在我们亚洲最大休息区里， 啊， 然后我给做 啊 各种，因为我 你早说早说，我们今天这里也整个灶台是吧？大家吃不到，我可以吃到。 是，我就变着花样的经常会给他们做，然后他们会经常，包括昨天我们做的是这个。那个椰子鸡， 我今天晚上没有吃饭。 我其实也没吃，我想一会儿回去我要。 那我们不要说吃的了，越说可能会越饿。但是你看，这个人生就很有意思，你永远不知道你会做哪些事儿就行。 对对， 嗯， 因为昨天我们吃的椰子鸡呢，是， 嗯， 因为昨天何景新，我 知道 啊，对，他是广东人， 哎， 然后他说他奶奶经常以前 做椰子鸡， 对，做椰子鸡给他， 嗯 啊，然后他昨天吃完我这个，他说非常好吃，有奶奶的味道。 你是真的没有吃晚饭，然后越说越饿，还非常执着的继续说。OK， 说这么多啊，本时段还是有好听的歌曲的，先给大家唱哪一首？ 现在，哎，下面这首歌就是在亚洲最大休息区里写的歌 啊，当时的一个想法， 对， 一个灵感。 嗯，对， 好，我们先听听看哈。提示一下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8.2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活力982，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左下角直接点击进入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专区，就可以听到和看到了这首歌曲。来听听看什么样的感觉。 导致我们没有把故事写完。 欢快的一首作品。这个作品刚才程森也是讲到说是在这个非常大的休息区当中突然间有的灵感。刚说到这个做饭这个话题，我就突然在听这首歌曲，我觉得这首歌很像这个西餐当中的那个烧烤拼盘。 烧烤拼盘， 哎，就是有牛排有羊排，然后有烤肠有什么的，就是你这首歌曲也是，你看有这样的事儿，有那样的事儿，再跟大家分享你自己的故事自己的感受一样。 对，嗯，我是喜欢做饭 啊。嗯，我们开始延续到这个做饭话题。好，那继续，那就聊一聊这个做饭话题啊。你什么时候喜欢做饭的？ 我很小就喜欢做饭了，因为我父亲 先喜欢做饭，先喜欢音乐。 那先是喜欢音乐的，然后喜欢做饭这个事儿呢是，后来就是喜欢吃嘛，然后就研究，然后就跟学习，然后我身边有厨师朋友，然后就跟他们学习。 哎，很多人说这个爱做饭的人吧，他是一个特别爱分享的人。 嗯，对，我基本上我要在自己在棚里呢，我自己做饭呢，我基本上比较简单 啊。 然后我是特别喜欢热闹的人，然后就是我希望，我要做一个什么了，比如说大酱汤 啊， 我希望谁谁谁能来，我就基本上在群里发一个我要晚上要做大酱汤。 然后你是自己一个人做，还是让大家一块来帮着你，大家一块来参与？ 基本上大部分呢是我自己来做，除非他们来了肯定他们也会干一些活嘛。 哎，这点我觉得挺妙的，因为其实很多音乐人他创作嘛是自己一个人的事儿， 嗯， 然后特别是独立音乐人自己搞创作的话，久的话就越来越宅， 对， 然后越来越把自己缩在一个地方当中去， 对对。 但你做饭的话，你就把自己给敞开，你不是一个宅的人哈。 其实我是双子座，他们老说就是双子座，他 与星座无关。OK， 那你是一个比较纠结的人。 对，就是我可能 比较矛盾。 对，他可能有的时候喜欢出去待一待，然后我要宅的话，可能一个月可能也就在棚里待着。 啊， 就这样。 那就是动如脱兔，静如处子。你创作的时候一般是在心情比较平静的时候，把自己关起来的时候，还是 就是自己关起来的时候吧，然后心情对平静，然后主要是安静，其实安静，然后你的思绪可能不会乱，然后你可能想一想发生的事儿，或者一天经历的事儿，然后一些心得吧。 刚才那首歌曲我觉得更多的像是在一个慵懒的午后， 对， 然后一个人躺在比如说有躺椅上，躺在躺椅上，然后喝点这个冰咖啡啊， 对， 或者是如果不开车下没什么事儿，喝一口小酒，然后看一看眼前的景色，发发呆，突然间就有很多想法就可以写出来了。 对，或者一碗酱汤这可以， 真的是饿了。好了，8:44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挑战环节，等你来挑战。 改编、翻唱、尬舞、模仿，新鲜玩法大碰撞，大碰撞，等你来挑战，等你来挑战。 等你来挑战，对于我们今天嘉宾程森而言有点难度，因为平时都是唱自己的歌。 哎，对， 很少唱别人的歌。 对，几乎不唱。 几乎不唱。 对， 你在酒吧当中别人点歌的话，点别人跟你说不会唱，你请我们本人来唱。 我们这个酒吧呢是很少人点歌。 哦， 对，而且很少有酒吧让外人过来唱自己的歌的。我们这个就是特别特别好， 就是唱自己的作品，就等于每天晚上一个歌单，这个歌单是你自己来定。 对，但当然就是就跟我做饭一样，我觉得就是那个今天吃什么我来定，就是， 随着今天的心情。 对对对， 那我们今天呢也是特意的给大家带来一首翻唱作品，当然这翻唱作品呢也是自己好朋友的歌。 对，德正明的歌，这首歌叫《春天来了》。 春天来了， 对， 已经秋天已经来了，虽然这个温度其实已经慢慢降下来，晚上还挺舒服。 对对对对对， 我们先听听吧。 对， 春天来了。 春天来了，然后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程森，再度提醒大家记得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活力982，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来一起春天来了。春天来了，想起以前学的那个文章，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 哎呀，真美啊！ 春天来了是德正明的一首作品啊，发现你们俩的歌其实挺像的， 啊，互相影响嘛。 啊，旋律都是比较简单一些， 对， 然后画面都是很足，就歌词当中给的画面。 对， 但是好像德正明写的词儿，想象力或者浪漫派更多那么一点点。 对，嗯，他可能比我有文化吧。 我觉得可能追求的不一样吧。 对， 他可能追求一种想象的空间，你更加追求的是一种直给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对， 哎，你们两个人关系很好啊。 对，就因为属于发小吧。 嗯 啊，从小时候就在一起了。 现在还会一起聊音乐吗？ 少了，都比较忙，而且他也比较忙。他新出了一张专辑。 嗯 嗯。 但说到音乐，其实好像你会发现曾经关系很好的朋友慢慢慢慢走着走着彼此发生一些些许的改变。 对， 可能喜欢的风格呀或者喜欢的音乐本身也不太一样。 对， 你们现在喜欢的还是一样的？很少聊这个话题了哈。 对，很少聊了。而且就是我也有新朋友，就是做音乐的，就包括我们现在这个乐安音乐这个团队。我们大部分时间可能就在一起在探讨，包括老孟他有时候老孟特别逗，他会有 话很多。 对，他就会说，他说程森你怎么就是喝多了以后怎么在酒吧，他说你这个人我觉得特别特别没意思，你这个人可能你怎么，我觉得你没什么水平，我之前我觉得你写那个歌太垃圾的歌了，可能觉得，哎，然后他说你怎么还能写出半夏这样文艺的歌？就因为他自认为他是 这个民谣，然后他觉得这个他的 啊，可能觉得你的垃圾就太口水太偏流行， 对对对，他不是那个贬义的，其实他就是开玩笑，我们就经常会互相损，就是这样。 好朋友之间的对话通常都是这样的，你踩我一脚，我跺你一刀， 对对对对对， 好吧，那我们刚才听到的翻唱作品《春天来了》哈，由于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呢，可能还能再听最后一首歌的 哦。 最后唱哪首歌？ 最后唱方向吧。 方向。 对， 从小的时候开始，小的时候可能没有太明确的方向，或者说，哎，我觉得分两种情况，有的人小时候方向很明确， 对， 我以后要怎么样， 对， 然后走着走着没方向， 对， 有的人是小时候就没方向， 对， 压根不知道以后怎么样，爱怎么样怎么样呗， 对对， 然后走着走发现人生就这一条方向， 对， 好吧，最后一首方向，然后我们欢迎程森。 我们行驶在路上的时候，你会发现方向箭头其实特别的明确，然后换到人生当中的时候，有的时候这个方向啊，好像这个箭头不知道去哪儿了，找不到了。 对， 这个时候我们所谓的迷失，但是迷失的时候我们肯定会痛苦的嘛，痛苦的时候我觉得你就尽情的去享受这个痛苦，因为你总会走出来的，方向总归是会有的。这首方向希望能够带给大家一些鼓舞吧，当你觉得没有力量的时候，听听这样的作品，可以让你自己从泥潭当中慢慢的走出来。 对， 程森现在有自己的作品可以听到吗？ 现在暂时没有，马上了，可能 半个月左右吧， 嗯， 要全面上线了 啊，到时候大家就可以通过各大网络的收听的平台都可以听到。 对， 您现在如果想听到你的歌曲的话，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您还是？ 没有，只能去我们的酒吧 啊，只能去酒吧当中的。OK， 那新浪微博有吗？ 没有 啊，也没有 啊，微博我好像有，啊、但是我一直也没做过这个。很少看也是，我因为就是微信我都很少发嘛，就是这样。 程森就是一个，哎，之前在幕后做久了，其实你不太在意所谓的鲜花和掌声，你更在意的只是一个输出的一个平台，这个平台你可以唱自己喜欢的作品。 对， 哎，很感谢今天认识了一个非常直率的程森，他作品很好听，当然如果之后你很喜欢的话，半个月之后 对 可以通过各大平台搜索一下程，呢就是丞相的程，森是森林的森。 对， 好，感谢收听我们今天的挑战新歌声，我是泽华，也谢谢程森做客。 谢谢谢谢，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节目，祝各位晚安，周末愉快，拜拜。 到后来我只能够想象你们的疑惑。